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唉，諗住頭先出片嘅，點知原來咧佢哋每一次，哎，咁我可以再讀個，終於睇下先。睇下。 不如我講下。我話上我尋日咧就走咗去，應該有啲朋友都知噶啦。如果有 follow 到我 page 嘅其一回，我尋日去咗睇由日本遠道而嚟嘅一個和尚嘅一個這個 live 咁佢名咧就叫做藥師智寬邦。咁我點解會睇佢咧？因為其實呢個和尚嘅背景好得意嘅。咁啊，佢咧就都幾得意嘅喎。佢咧將心經啊，佢翻咗成十個版本出嚟咯。將佢砌落去啲 melody 度，佢可以翻咗十個版本出嚟咯。即係可能係入邊係佢會再編個曲嘅，然後可能加啲 remix 咁樣落去，佢就將嗰個心經咧改咗做十個版本，同埋就係、我以為去到道場睇嘅時候，應該有好多都話上咗年紀嘅，即係啊啲佛教徒，原來有都唔少，都係有啲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喎。咁我到完場走嘅時候咧，我見到我哋本地咧有啲寺廟嘅僧人啦、佢都有去睇嘅。咁同埋都聽佢真係嘅，你聽佢啲和尚現場，即使佢係用唱，有後面有啲 melody 嘅形式， 心經點啊？ 心經啊？ 點啊？轉咩？轉 rock 版啊？ 都算嘅，但系佢未完全好 rock 嘅版本咯。佢入边佢都有，因为佢翻咗好多个版本咯。我讲唔晒， 会唔会得唔得噶 rap 咁样啊？ 唔系 rap 啊，佢都系好得意。佢和尚佢都用翻平时唱经读经嗰个方式，但系佢后边咧摆咗啲 melody， 一组咗啲新嘅曲出嚟，成件事系好 perfect 嘅。 哦，我以为是 rap 出嚟添，大佬。 唔会啦，因为佢本身真系和尚，出家和尚嚟嘅。 我有电话喎、喂 ，hello，hello， 喂， 听唔听到？诶、公子啊，听唔到啊？你有冇好细声？ 好似有声喎。 有声，但系好细声，听唔清楚。 喂？ 你就最大声啦。 唔系，我听唔到封烟嗰个电话 就冇声啦，你要教一教啦。 哦， 喂 ，Hello， 听唔听到？我听得唔清楚啊。好好，你再打过嚟好冇？可能系公子，你可能系咪要 reboot 咗嗰个 software 先啊？唔关事啊，我真系听唔到。好啦，咁啊呢位朋友仔，咁麻烦你转头再打入嚟啦。咁啊真系太细声，你可能转一转 hand free 会好啲。我哋呢边现场听唔到，系咯，系啊。 我以为佢伤心经咧，有啲人都系唱噶嘛，佢都系可以做十个 melody 出嚟咁犀利。 十个。 但是你都是很祥和的感觉。 很祥和，它真的平时我们听到僧侣去唱的经那个腔口那个调、哦、但是它的背景 background music 呢、 嗯、 它是组了十个版本出来咯，但是你是整件事是觉得没有违和感的、嗯、即是觉得是为什么好像两样九不搭八的夹硬齐埋齐，咦我们再有封烟，好 喂 麻烦搭入来 Hello， 咦，点解都系听唔到嘅？ 系咯，点解好细声咧？咩话？我睇唔到，睇唔到咩？佢自己太细声。 哦。 系，咦？点解咧？但系可唔可以啊啊？电话旁边嘅嗰位朋友，可唔可以啊啊靠近啲个麦？或者系你将嗰个 software 嗰个音量较大少少，听唔到我哋现场真系。系咯，又系冇声，唔知做乜嘢。O K， 佢 stop 咗 ，cut 咗。哦，系咯。 嗯。 系啊，好得未？你故事 ready 未？ 嗯 ，ready 啦。诶，继 续。 再继续啦，就讲翻头先嗰个嘉宾咧，佢细个咧，和乐村啦，谂住打乒乓波啦，咁啊，射落个斜坡度啦，打完之后咧，就跑翻上嗰个斜坡度，跑翻上山啦。 哦。 咁佢个朋友咧喺度跑到上山，而呢个观众咧谂住转身行去车站搭车嘅时候咧，佢就睇到一件好得人惊嘅事。佢个同学咧突然间双脚离地，系冇屈曲到咧，双脚离地两尺，就咁弹高咗，就碌咗落嚟。即系大家要明白。即系我哋唔系僵尸，你人嘅人嗰个物理咧，你系要曲起只脚先弹得高噶嘛？你就咁可以弹嘅，但系弹唔高，弹唔到。你就咁摁系摁唔到，你唔做，你唔用任何嘅动作啊，又唔摆动咧，你系唔可以突然间跳起两尺噶嘛？ 同埋原地跳咯， 原地突然间跳高，唔系有啲人得嘅，但系要乌低身咁先掹得高噶嘛？佢话佢突然间两只脚。唔曲就升起咗两尺，就喺个斜坡度系咁碌落嚟，系咁碌咗落嚟啊！咁啊，附近识得佢嘅街坊咧，就走去话俾到屋企人听啦。咁佢睇见佢咧，其实当时嘅伤势都好严重下嘅，手脚额头全部擦伤晒，呢个斜坡度系咁碌落嚟啊嘛。好彩咧就冇骨折。咁佢见佢咧勉强企起身嘅时候，佢话俾佢听咧。头跌问佢，即系我观、那个观众问佢啦，喂，点头先就无端端点样打咗落嚟嘅？佢话咧，就突然，佢话咧，佢头先咧系突然间就风吹埋嚟，令到佢失咗平衡，然后咧就一路跌咗落斜坡，一幅石用石砌嘅砖墙嗰度，咁啊喺个罅隙里边咧，就望到入去咧就有。望到其实在那个佢嗰埲砖墙咧，佢望到入去咧，一个封闭嘅空间咧，一啲光都冇嘅，净系 我哋使唔使开好 story 啊？有烽烟、哦， 有啊， 听到出边有铃声，好麻烦接入嚟 ，operator 哥哥， 喂 ，hello， 喂， 听唔到？听到啦，听到啦， 但系今次都系好细声，你系用电话定用电脑啊？ 方便远 吓？ 电脑， 你电脑、哦，你电脑有得教个，你有得教个 speaker 大声啲噶。我你薄埋啲咧， 系唔紧要咯， 唔紧要， 大声，但你尽量大声啲讲。 你系边位啊？ 你点称呼？ 喂，你嚟噶？你不嬲都好大声，我点解会咁嘅？ 系咯，点解会咁嘅？系。是吗？ 是吗？ 咁 但 系 我哋呢边接收咁细声， 真系好细声咯。唔紧要，你靓女，你可以尽你所能大声啲讲就得噶。 都系细， 都系细声。 系、哦， 即系唔知道、啊，好灵异、啊。今晚平时你讲嘢好大声， 平时好大声、啊， 好清噶、啊，系。已经推到最大声、啊， 我哋 operator 已经推到个最大声咯。 系啊，02电话佢 cut 咗。 哦， cut 咗。 可能系咯，啊 Amy 啊，你会唔会可以试下用你？我唔知道你应该而家啲电话都要用 smartphone 噶啦 ，smartphone 入边有公都系有 Skype 嘅 apps 噶嘛？你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用 smartphone 嗰个 Skype 嘅 apps 打入嚟插住 handfree，可能会清啲啊。你再试多次啊。系咯，唔知做乜嘢今日灵异电话啊？但系咪冻得滞啊？ 佢嗰边热噶嘛，去澳洲嚟噶。 我哋呢边啊嘛， 哦、 可能去到中间嘅时候嗰条线啊结冰啊嘛。 系、哎，又驳翻头先个古仔先。嗱，咁佢系跌咗落一幅砖墙嗰度啦。咁、个罅缝嗰度望去咧，就见到其实系一个密闭嘅空间嚟嘅。但系咧黑掹掹里边咧就有啲青色嘅光、啊。佢哋咧，佢系其实嗰度咧，佢都上过几次嘅，就知道咧。嗰度咧，嗰度嗰埲牆咧，其實封密曬，根本唔會有風吹出嚟嘅。係。哇！佢話佢 reboot 個電腦啊。 好。 但係咧，佢就見到佢個同學咧，好似俾人抽起咗，成 個 拎起咗咁啊，係咁碌落嚟。 哦。 就係呢、這個咁啊！就係呢個時候咧，佢問緊佢個朋友嘅時候咧，嗰啲街坊就捉佢，就叫咗佢阿哥嚟咧。就佢梗系俾佢啦，哥闹啦，做乜你乱咁爬上啲山坟度惹麻烦？咁佢唔知嗰度系山坟嚟噶嘛，大佬，即系原来佢爬紧嗰度以前系山坟嚟嘅。咁啊，佢对住个哥咧，咁啊，梗系唔就话佢其实心急想翻翻屋企，所以就爬嗰度斜坡翻屋企啦，跣只脚碌亲啫。咁佢阿哥咧。就吓，梗系好唔高兴啦，用啲好冷眼嘅目光咧，就扶住佢翻去搭啲翻屋企整伤啦，系嘛？咁咧，我哋个观众咧就哇个心就好唔安乐啦，咁啊搭车翻屋企，咁咧佢谂咧，佢阿哥应该会照顾得系几好嘅，但系佢又唔敢打电话去佢屋企啦，系嘛？ 惊俾人闹啦， 即系濑嘢啊嘛，因为有佢份噶嘛，但系就冇见佢翻嚟。即系之后就冇见到翻嚟翻学，咁啊两个礼拜之后咧，其他嘅同学咧就话原来佢咧就不幸遇上咗啲意外，嗰阵时咧就啱啱中秋节，原来条友咧就喺屋企咧就谂住养，即系整亲你影到伤晒咧，喺养伤嘅时间咧就走咗去煲蜡，煲下咧就俾人哋咧，即系煲嘅时候咧啲人嚟。突然间泼落水，泼壳水啦！你知会点噶啦？ 好严重噶，危险噶。 系啦，泼咗壳水落去咧，嗰啲蜡咧就成咗啲怪风啊，就向扑去嗰度咧，就将佢成个上半身都着晒。 哇！ 即系维持咗几秒个火球先散，咁佢面啊，佢个头啊，面啊，全部都烧到啲烧到红晒，两个手啊灼伤晒，痛到佢嗌晒救命。有啲好心人咧，就幫佢淋水降温啦，就送咗去聯合醫院嘅。佢聽咗之後啊，梗係唔開心啦。佢話同其他同學打聽咗咧，打聽過咧，原來和樂村之前咧，和樂村嘅前喺日治時代嘅亂葬崗，其實好多地方都係亂葬崗啊。佢哋根本嗰度根本就唔係斜坡嚟嘅，以前有一道山崖。嗰啲日本仔咧就喺嗰度大量嘅人咧就喺嗰度掉啲死尸落去，然后倒翻平啲泥咧就算嘅，倒哇灌满咗之后就倒咗泥填翻个斜坡，即系死好多人 嘅。 如果原来嗰个斜坡原本系直去到上顶嘅，系嗰阵时起屋村嘅时候咧就将啲冚咗啲水泥咧，然后就将个山坡。 稳平 咗一半啦。佢话但系咧就起到个顶嗰阵时咧，就不停咁落雨，令到咧冇办法完成个工程嘅，又成日发生意外嘅。净系知嗰年咧，索性咧就去到顶嗰度咧，就系搵啲砖咧封咗佢就算啦。 哇！ 个电话到啦， 我哋有封烟接翻入嚟先。 喂 ，hello。Hello，Hello， 喂，系听到，系 喂，但系又系咁细声， 我 觉 得 系 我哋嘅问题啊，Operator 哥哥，因为第二个人打嚟都亦都系咁样样噶，就唔系佢哋嗰边嘅问题啦。系而家听到小劳保你等等啊，Operator 哥哥，睇下佢搞一搞先。 呢一节我哋仲有大概你预三分钟到啦，不如。 嗯。 好。系。系咯，你讲个短短地嘅定。好啊，好啊，系咁，嗯。 咦，唔系喎，喂喂，小卢宝，你系咪冇熄个电脑啊？冇熄电脑个 speaker 啊？阿夜奇把声喺呢个电脑出咗嚟， 我听到个背景或者把声好诡异啊！我知咩事，漏声啊！我哋。是是你继续讲啊，唔紧要。 系啊，你继续 讲。你继续讲，系我哋唔出声住，你继续讲。 你把声入咗嚟啦，即係有啲好辛苦咁樣嘅緊張嘅情緒咁咧，突然間冇曬㗎，係好平靜、好祥和喺嗰個空間裏邊咁樣咧。咁我嗰陣時唔知點解咧，即係我依家係有宗教信仰嘅，但係我嗰陣時係冇人講過任何一啲即係話靈異嘅嘢，即係意思係我雖然有經歷，但係我即係冇人話咩道教啊、乜嘢佛教啊、乜嘢即係西方教乜嘢都冇呢啲咁樣嘅認識噶。咁咧，我唔知點解嗰陣時咧，我就講咗一句説話，咁我覺得係有人聽緊我噶。 嗯， 咁咧我就話咧。你如果是想攞我條命呢，即是你是想接收我條命呢，咁你就收咗佢啦。咁如果唔係呢，你依家就即刻救我。我就係咁樣講咗呢句。咁但係講完呢句之後呢，就係啱啱講完，即係其實喺個心裏面講嘅。講完呢句呢，我即刻呢就覺得即係自己有返一個身體啦，同埋隻手呢突然間就揦住咗啲係實在嘅嘢嘅。咁樣呢，咁呢原來呢我隻手呢揦到即係岸邊，即係岸邊生出嚟，即係近水邊生出嚟一啲草啊。咁我就扯返自己上返岸啦。OK， 咁就係一個咁樣嘅經歷。咁但係呢我依家再諗返呢都係即係我覺得真係有一個冥冥中喺裏面囉。即係點解我到一個死嘅時刻嘅時候，我會喺一個冇宗教觀念嘅細路仔會問出一句咁嘅說話，而一講完呢句說話呢好似即刻有一個反應呢。咁其實到今日呢，我對呢件事印象都仲係好深刻㗎。 咁就係咁樣啦，少少靈異係咁啦，希望阿 Amy 打到入嚟啦。 好好好好好，喂，好多謝你電話， 多謝曬你，小 老婆。OK， 拜拜， 拜拜。 我哋終於搞翻電話。 係啊，大家唔好意思，因為有啲技術故障啊，咁啊導致到頭先我小老寶咧故事咧有三分二出唔到街，咁不如阿仙人有幾句嘢咁做個大概 wrap up， 即係佢故事講咩？我頭先我出邊聽唔到。 邊個都佢係講個游水，幾乎沒頂嘅，係啊，咁啊，等下，咦，係咪個電話又得翻啦？又有人打嚟？ 係搞掂咗啦。 咁我哋呢節可以去講個 係啦。咁啊 ，Amy， 你再轉頭，我哋第三節嘅時候接你電話，我哋不如唞一唞先，你都飲啖水，咁啊可以我哋抹乾淨耳仔聽你講故事啦。好，大家轉頭見。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